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嘅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系味觉觉得甜，但系身体又唔会响阿啦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做好多产品噶，咁啊，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 去。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制造工厂， 系 已经有呢个食环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劲啊！好啊！ 地点香港新界火炭坳背湾街45-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坳室，详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电话查询36981219。Ricky 先会员系有优惠嘅， 咁犀利，咁即系我都有啦。健康生活由食品开始。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翻嚟第二节啦。咁啊，总之都系 remind 大家吓，如果过海巴最后嘅晚餐食唔食到咧，唔知噶吓。 嗯。 啊，咁啊，大家可以拎啲钱出嚟搏一搏，咁但系唔好去到咁尽。咁同埋就斩仓嘅嘢咧。你估唔到㗎、啊、 一定估唔到㗎，斬錯 㗎。咁所以個股價呢都係會比較 choppy 少少、嗯啊、上上落落係難免嘅。咁今日跌落嚟呢，即係我都問過一啲朋友啦，朋友仔啦，咁話喂點呀、啊、出事，咁話正常放心，咁佢、啊、一定咁講㗎，一跌佢就話放心、嗯、一升就話預咗㗎啦咁樣㗎。咁、啊、但佢哋係大莊嚟嘅，即係佢哋揸好大好大手嘅。咁信住先啦。咁、啊、總之最後嘅晚餐係唔易食嘅。咁係咪需要耐性還是咩呢唔知道。咁睇下睇下點啦。咁頭先講好多啲視頻嘅嘢啦。咁即係想回應一個喺即係我 Facebook 裏面有一個叫做我都唔識讀佢嘅名字，叫 Jerky 啊。Jerky,J-E-R-K-E 嘅一個朋友仔。咁佢就 post 咗一段英文出嚟，咁嘅問題嚟嘅。佢話想維修一個 discussion， 咁就 about a topic which is quite impossible， 即係冇乜可能發生，但係佢都想拎出嚟。佢話 if 如果全世界都聯合埋一齊，而停止喺中國裏面賺錢， 嗯， 咁邊個會係一個受害者呢？即係全世界而家好依賴中國啦， 嗯 啊，咁如果全世界美國、歐洲、斯里蘭卡、咩咩咩咩、泰國、曼谷乜鬼嘢都好，聯合埋一齊啦，完全全世界人都唔再喺中國嗰度揾錢， 嗯， 唔賺中國錢啦，咁邊個會係最大嘅受害者呢？ 嗯， 佢嘅問題就係呢個嘅。 哦， 咁因為可能即係呢個題目就係、是、太過學術啦，同埋太過虛無縹緲啦，咁所以得一個人回應嘅啫，咁就叫江爺爺，佢回應就係話我哋囉，就散户，咁係咪咁樣呢？即係我明白佢意思嘅，因為而家個社會氣氛好多都話喂6月1號唔好嚟得香港啦，唔好俾香港人賺錢、 嗯 啊、我哋喺條街度屙篤屎都搞咁多嘢，係咪咁如果你話即係國內人唔嚟香港、 嗯、 第一個問題唔嚟，即係佢唔嚟香港啦，咁香港經濟咪會損害好大呢？呢樣嘢有得拗嘅。 係。 咁、啊、對地產嚟講，確實損害會好大。 冇錯。 對於啲鋪頭嚟講呢， 就 真係好賴嘢嘅。 係啦，咁但係亦都要咁樣講、對某啲鋪頭嚟講呢，亦都希望做得到就係、是、嗱 ,OK, 應該咁樣講啦。假如真係開始越嚟越少人嚟香港啦，自然我哋都會知道嘅就係喺個 客源上會少咗啦。咁而家所有嘅即係旺區嚟講，以銅鑼灣啊、旺角、尖沙咀嚟計嘅，正常地個鋪面地鋪賣嘢嗰啲嘅咧，就會少咗啲人去買嘢啦。 係啦， 咁隨之而 租金就有壓力啦。 咁啊，可能對於就係頂唔順個租金啦。咁但係我哋都會知道嘅就係其實開始大部分嘅都係得翻幾類嘅行業啫嘛，喺條街度，你出銅鑼灣就知啦，最多 金鋪， 仲有咧 藥房， 係啦，同埋化妝品店啦。OK， 咁我諗先淘汰嘅你。見到可能是藥房先啦，因為金鋪同埋化妝品店都是連鎖的，都頂到下。咁但係可能會對翻一啲真正本身仲頂緊嘅鋪位嚟講咧，就有少少益處，因為可能個租金會跌翻落去少少。 好啦，嗱，如果喺呢度咧，我唔太 detail 先講，睇落去啦。總之你自己問一句，就係呢幾年咁多自由行旅客嚟到香港，對於阿 Jace 你，有冇着數過呢？ 冇， 梗係冇啦。 好，你自己答案啦，你唔使講出嚟。有冇着數過 ？OK， 大家心知肚明嘅其實。 係啊。 邊啲人攞到咗着數，大家亦都心知肚明。 冇錯。 咁呢個題目咧，呢個 jerky 咧，就其實即係我會講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全世界都唔賺中國錢，咁會點樣咧？對佢哋？第一樣嘢就是中國過去嚟講，又因為輸出好多嘅廉價嘅成本啦。咁會唔會令到個通脹會增加呢？本來以前喺東莞做某樣嘢$1，咁而家哇，我哋唔賺中國，我唔俾錢中國賺啦，我唔俾你做，我喺美國、歐洲自己做翻，可能$3，可能$4。咁通脹可能會增加喎。咁可能佢哋會係一個 loser 嚟嘅。咁但係你調翻轉頭嚟問啦，就係話。在中國的工廠即係生產的 export 的 output 嚟講，係咪一啲咁需要嘅嘢咧？人類係咪需要考慮一下喺呢一刻裏邊咧，回歸翻，即係喺個消費市場回歸翻平淡少少咧？係咪？過去呢十年因為有中國工廠的效應，大家嗰個物質係充裕咗好多嘅。以前可能你兩件衫，得一件啦。Adidas 紅色嗰件啦， 佢永遠都係一件， 永遠都係一件。 唔係，或者可能係有20件，其實我哋唔知道，不過一樣嘅。 話得以前可能得一件紅色嗰件， 係。 但係而家因為物質充裕咗啦，因為中國輸出好多低成本， 所以佢就喺可能喺啲網上嗰買咗20件一樣。 係啦，買20件同一件嘅嘢， 係。 佢係多咗嘢嘅，係多咗嘢。但你調翻轉頭嚟諗，如果我哋唔俾 Adidas 唔俾中國賺，唔俾中國整阿迪嗰件 Adidas 紅色三間、黑色三間嗰件咁嘅近乎垃圾嘅東西嚇，咁阿迪可能可以得翻繼續得一件噶嘛，你可以繼續著到尾都嗰件，其實係冇乜問題嘅。其實而家世界上邊嗰個潮流啊，嗰、那個 consumer behaviour 裏邊嘅潮流咧，都係講緊一個好大嘅 topic， 就係話綠色啦。同埋回歸一個比較低消費嘅年代嘅，你以往買咗好多嘢都係垃圾，你而家十年之後你又要諗一諗，你係咪需要咁多垃圾呢？你係咪需要買咁多嘢呢？衫其實阿迪講得啱嘅 ，Jace， 我哋唔好成日鬧佢，一件紅色夠嘅喎， 佢環保， 係啊，其實真係夠噶，係咪你買多幾件冇用嘅，一件就夠噶啦， 咁又係， 出街又得，喺 wedding 裏邊著又得，結婚又得。 结婚啊，唔系佢好似有件西装褛嘅， 系啦系啦，加件西装褛咯，但系出边都着紧嗰件红色嗰件嘢咯。 结婚嘅时候西装褛，再加红色嗰件。 咁嗰所以其实如果你话系全世界都系倾向一个嘅低消费年代，同埋一个绿色消费年代嘅话咧，中国嘅世界工厂咧确实系真系非常之危危乎嘅。咁所以我哋要问一样嘢啦，中国人近呢几年好有钱，好多强国人啦、狮子啦、瑞星的狮子啦咁样。去到好多旅遊區，咁今日又話睇消息又話溫哥華嗰邊亦都想做啲嘢咧，去控制一下啲中國旅客啦。因為就俾人影到有位嘅中國嘅大嬸，就同一個抱住個小朋友喺溫哥華裏面某個商場屙尿。咁激起咗好多溫哥華裏面啲人就話 都叫好啲㗎啦，都未去到去開大嘅時候。 兩睇，因為佢香港開大呢喺街度開，都係空曠呢地方，佢個商場裏面開 曬。商場曾經海港城入面係有㗎。 有，我都見過。 係，所以都係商場入面同商場入面都有。 係，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 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唔賺中國人錢啦， 嗯， 直嚟一樣嘢啦，啱講啦，就係話生產都唔俾中國做啦， 嗯 ，OK， 阿的嗰件紅色衫得一件啦，以後啊，唔好再買第二件啦，因為冇噶啦嚇，唔俾中國做 絕版， 絕版噶啦。第二樣嘢就係話，中國啲旅客我唔俾佢嚟啦，好似香港咁樣， 嗯， 我哋完全唔俾佢嚟， 嗯 嚇。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中國會變成一個乜嘢嘅世界咧？ 嗯， 中國啲人冇得去旅行。 嗯， 可能对中国反为一件好事嚟嘅， 嗯， 因为中国好大其实 系啦，发展翻佢哋自己， 发展翻自己嘅旅游其实系好鬼正常嘅， 咪系咯？ 但系你又冇办法，中国虽然系好大，咁但系可以去旅游嘅景点咧， 系 就相对好细嘅， 嗯， 你杭州嗰个嘅咩啊？咪有个有一段时间有个两边嘅江水交替嗰个直嗰、那个潮涨咧， 系。 那個潮漲都驚嘅，而家你知唔知啊？因為側邊太多人啦， 嗯， 側邊太多人啦，那個潮漲我話，哇！你唔使咁多人嚟睇我嘛，我哋都漲一鑊啦。 你等於西湖咁解噶嘛？ 係啦係啦，即你萬里長城已經係秦始皇都驚啦。我當年知道我唔起啦，大佬啊嚇。咁所以對中國旅遊嚟講可能會好啲，因為你逼住國內人喺翻裏邊，嗯，即係而家講好 extreme 嘅 case， 即係中國人完全唔俾出境啊，禁， 嗯， 出境啊。對中國嚟講係一件好事，對我嚟講亦都一件好事，因為我成日我自細有個夢想，就係話中國可以去到一個情況，就係話我哋香港人或者其他人可以喺中國裏邊揸架車去到自駕遊。 哇！ 哇！ 真係一個夢想嚟嘅 啫。即其實係理論上可以啊嘛。 理論上可以。 你以前你知唔知香港有本雜誌叫《中國旅遊》啊？ 知呢，這個。 而家唔知有冇咧？ 呢，這個字冇咗啦。 咁我成日有睇嗰本嘢，雖然好鬼貴啦，我都喺圖書館借嚟睇嘅，因為好靚噶嘛。 嗯， 十幾廿年前啦， 係啊， 即係嗰啲花真係花嚟噶嘛， 係啊， 嗰啲舊嗰啲屋真係屋嚟噶嘛， 以前嘅蘭花 係 真係， 咁所以我成日都諗就係話，哇！如果第時即係中國改革開放啦，可以即係揸架車去中國旅遊咧，哇！一行咧就可以行十幾廿年都睇唔曬啦， 嗯， 咁但係而家係唔得噶嘛， 係啦， 啊，你架車行上啲已經俾人老笠咗啦，係咪啊？咁你食嘅嘢你都食唔到十幾年啦，大佬。 係 啊。咁所以即係會唔會係對中國係一件好事呢？即係可能會是一件好事。咁第三個問題要 point out 就係話，中國過去嗰十年，哇，暴富， 嗯， 賺好多錢， 嗯， 好犀利，好強國化。個問題就係，啲錢喺邊度賺返嚟嘅呢？ 嗯。 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中國啲富豪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先？ 冇。 嗱，譬如你 Bill Gates。賺好有錢，香即係世界富豪啦。咁佢做咗一樣嘢叫做 Windows， 係 全世界有70亿嘅 population 裏面有10几亿人係用緊 Windows， 嗯， 咁所以佢賺咗好多錢。 嗯 ，OK， 巴菲特亦都好有錢，因為佢 ride on 好多即係啲佢自己嘅投資上面嘅嘢， 嗯， 佢出咗個基金， 嗯， 巴棍。咁好多人買，咁佢基金多人買，佢收咗好多 fees， 佢就賺到錢，佢有個 product 喺度。李嘉誠佢賺咗好多錢， 嗯， 因為佢起樓， 嗯， 香港人要住， 嗯， 啊佢可以起到好盡，佢， 嗯， 就賺咗好多錢。咁，嗯，你發覺大陸啲人佢憑佢用乜嘢嚟賺咗好多錢翻嚟咧？ 嗯，個量啫嘛，過去有部分啦，仲要 第一就係人海戰術啦，即係譬如馬化騰都好有錢， 嗯， 因為佢有個 QQ， 嗯， 佢有 QQ， 中國十幾億人用嘅 QQ。 嗯， 佢有個人海戰術賺翻嚟啦，咁， 嗯， 呢係另一種層次啦， 嗯。 但有啲人你發覺點解你會咁有錢嘅咧？ 無釐啦啦收地嗰啲咯， 係咯，煤礦嗰啲啦， 嗯， 即係點解你個煤礦以前煤礦唔值錢嘅？ 嗯， 煤本身喺大陸係唔值錢 嘅， 煤係在大陸嘅多到不得了， 周地都有， 通街都係煤嚟嘅。其實，嗯，到中國嘅土地嗰個成分係煤居多嘅， 嗯， 啊，咁點解啲煤礦老闆而家咁鬼有錢？幾廿億一個煤礦，無端端就俾人嚼咗翻，收咗翻嚟。咁你袋十幾廿億，咁嗰十幾廿億你袋咗，你變咗一個富豪啦 ，Jace。 嗯。 咁你有冇諗過，你啲錢係點樣賺翻嚟嘅？ 冇嘅，唔會諗嘅。 其實當然唔會諗。 嗰個喺嗰個層面上就唔會。 當然啦，你係諗緊你嗰幾無端端有咗十幾廿億之後，你點使嘅啫？係 咯。 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中國而家點解會咁有錢，會咁強？ 嗯， 你喺美國，你喺歐洲裏面，佢有嘅錢，佢係賺緊其他國家嘅錢。 嗯， 佢點樣賚其他國家嘅錢去輸出好多 branding 嘅嘢啦？ 嗯， 係咪？佢輸出好多 technology 嘅東西啦。 嗯， 你喺中國賺嘅錢，佢輸出咗啲咩 branding 嘅嘢咧？ 你唔好话俾我听，李宁赚好多外汇翻嚟。 系，我觉得佢 呢啲其实咧，讲真真系冇乜人买。 系啦，咁你要谂个问题，中国点解呢十年里边会赚咁多钱？ 我觉得又系个 M2 系印得好大。 唔系。点解呢？中国系卖紧啲乜嘢出去赚到咁多钱翻嚟咧？ 都系卖人海啊嘛！ 人海啱啱讲咗啦，系一定一部分啦。 系咯， 吓、啊、另一部分系咩咧？系卖资源啫嘛。 嗯， 即系正如个煤矿转下手，原来落咗去日本或者去其他政府嗰度、啊，你好大个山，唔觉意就原来卖鬼咗出去噶啦。 嗯， 咁啊，拎平拎平又唔知攞喺边个手嗰度，其实系卖紧好多嘅一啲土地嘅资源。 嗯。 你換咗一個暴富嘅機會，咁、 嗯、 但係呢啲暴富裏面係造成好大嚴重嘅貧富懸殊啦。咁、嗯、你買完之後，大家分咗又冇，當然冇問題啦。咁、 嗯、 但係買完之後，得係好少嘅，即係1%嘅人嘅手裏面變成一個暴富層， 係、嗯、 再由呢啲暴富層就擴散到去其他嘅民眾裏面，即係譬如我無端有20億身家啦，因為我老豆唔知點解佢有笪煤礦，有個煤礦場。本来穷到窿嘅，突然之间有个唔知乜鬼财团20亿收咗我，我有多20亿，咁我多20亿之后我去洗嘢钱啦，咁阿的你系做酒楼嘅，我食得多啦，咁、嗯、你赚到啲钱啦，跟住阿的你又去卖衫，阿 J 你系做衫嘅，阿的做酒楼嘅，啊我又食得多，阿的就赚到咗钱，佢买多几件嗰啲 Adidas 啊，红色嗰件啦，阿 J 就赚到钱啦，系由呢啲咁嘅循环咧，系会创造一个嘅财富效应嘅、 嗯， 本来，但呢个财富效应咧，到呢个位咧就断咗啦。就斷咗啦，因為點解呢？因為阿的你有咗錢喎、啊，你又你發覺嗰件係 Adidas 紅色嗰件咧，即係確實唔見得人啦。你係買咗外國牌子啦，所、 嗯、 以其實呢條嗰個 consumption 嘅鏈咧有少斷斷地喎。咁、 嗯、 一斷咗嘅話咧，個財富效應就落唔到阿 Jace 度咯噃。咁、 嗯、 啊 Jace 變咗窮鬼咯。咁、 嗯、 窮鬼去打劫咯，去老笠咯噃。咁啊越老笠咧，中國旅遊業就越搞唔起咯噃。咁、 嗯、 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個核心嘅問題都係始終一樣，就係、是、話中國嗰個暴富嘅過程係賣緊自己資源， 嗯、 而呢啲資源係賣咗出去就收唔翻，係、 嗯、 收唔翻。我經常都講，你而家中國你唔可以係還富於民， 嗯、 你還唔到富於民噶啦。即係譬如我拿住嗰20億，我一個礦場老細，我成個山係我。有人買咗我山，我有20億。本來我都係飲多啲茶，俾阿的賺，阿的賺咗買翻啲衫，呢、這個叫所謂還富於民嘅一個過程。咁但係呢個還富於民實在太耐啦，都唔知幾多十年先至由阿 J 嗰啲衫就去到遲啲瞓嗰啲牛腩麵，都唔知幾時先至去到，係、嗯、嘛？咁所以而家係以一個藏富於民嘅階段，藏富於民嘅意思係咩呢？就係將啲資源咧就收歸翻，佢收歸翻，咁唔好再賣咁多山啦，唔好再賣咁多樹啦，啲山賣咗掘咗就冇噶啦，啲樹劈咗佢就冇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又出現啦，即係上個禮拜講好咗中國的矛盾啦，呢個係中國核心嘅矛盾，個問題就係話啦，我唔賣中國嘅資源，我重點賺錢呢？ 嗯， 我仲点样赚钱呢？我另一弯嘅富豪系点样嚟呢？ 嗯， 我靠你个工业转型，我转得嚟到天光啦。 系， 系嘛？中国可以出到几多个马云、马化腾呢？系咪？咁我唯有又继续卖资源咯。你个卖资源系最快可以暴富，最快可以创造一啲所谓嘅经济效益出嚟，因为有一个财富效应。但你唔俾我卖嘅话，你个经济会跌咗落嚟，咁你又闹咯噃。咁你要点行呢条路？咁所以如果你话全世界都要抵制中国嘅话，其实中国去发展本身个本土个经济，其实系仲必须嘅。 嗯， 因为如果你卖净系斋卖资源嘅话，你国内人买国内人资源系冇意思嘅。 嗯， 创造唔到太多嘢。即系香港嘅股票市场，点解国内即系咁伟大咧？对中国个经济损失个伤害咁深咧？港股、即系港交所，就因为佢过去嗰五六年之前咧，佢实在太过求其容许啲国内嗰啲嘅土地资源咧，系摆嚟香港上市，跟住又集一大嚿钱走。 嗯， 集大嚿钱走其实系冇问题嘅，股票市场就为咗咁嘅目的噶啦。咁、但系里边啲资源其实有冇用到咧？ 嗯， 其实又唔见有用到嘅。 嗯，吓 咁啊，净系买咗翻嚟之后掘烂佢，跟住呜集咗支啦，怕攞有就闪。 嗯， 啲地就开到烂晒。 本来个地用咗好多年时间，做咗好多山、好多泥、好多树，冚住咗啲铁矿石。咁而家啲上边啲山泥树掘起晒，掹咗嚿铁矿石出嚟，咁点咧？个山已经冇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全世界都唔用中国，都唔俾中国赚，将中国变成一个封锁经济嘅话，对中国第一，我觉得佢对佢嘅旅游业会系一件好事。咁大家可能觉得就系话，即其实一个好好嘅教训就系话，点解中国人要出去出边就中意，尤其是嚟香港啊，中意屙屎屙尿嘅咧？ 唔知点解佢哋屋企冇屙嘅咩？ 你去到外国佢哋又少嘅。 唔系系点？ 因为嗰笪真系。 其实我有 当同一个地方， 我有个谂法嘅。最衰嘅人系边个咧？就是成吉思汗。点解咧？ 点解？ 成吉思汗咪有个古仔嘅，咪都教佢嗰啲仔咧咩圆颜裂啊，咩圆 忽必烈， 忽必烈咯， 咁啊系圆颜啦，应该系定一边。忽必烈嗰啲咪话一只筷子你好热拍断佢嘅，跟住一扎筷子咧， 好难拍 斷，你就好难拍断佢噶嘛。所以国内人嚟到香港旅游嘅时候咧，佢见到好多同胞，即系成条街都系同胞，全部都自己人嚟嘅。咁我咪要做个势咯，我咪屙屎咯。 唔系佢可能本身都觉得，总之差唔多样嘅都系，你当香港人都。 如果你去到法国，你见到都好多国内人，但你都冇香港咁密集噶嘛，佢咪变咗一支筷子咯。佢覺得我係一支筷子，好容易俾人掰斷嘅。我話我點都忍住先嘅。 唔係，可能都當埋都話香港係一部分嚟嘅。 我就係覺得係啦，嗰個真係自己地方啊！你明唔明啊？係 你 自己地方冇， 你 落 到廣東道 諗一諗， 你見到好多同胞，你見到好多自己人，你會覺得好大扎筷子啦。 然後話一齊啦，不如 係啦，我就會好惡啦。你因為我咬我唔斷啦， 好壯觀啊！ 我就可以 一齊。 如果全 嗱咁，如果呢啲咁嘅思維你唔改嘅話咧，即確實對即中國即成個民族嚟講有好大嘅影響。呢啲唔係一個包容嘅問題嚟噶嘛？係 呢個係禮貌啊！ 即如果你話封鎖咗中國人淨係可以中國旅行啦，咁佢哋知道啦，哇！喺有啲上海人嚟到廣州旅行。周街屙屎，啲廣州人都會出聲噶嘛？喂，唔好咁樣啦！廣州人去到上海旅行，真係屙屎，咁啲上海人都會話：喂，你唔好咁啦，我地方。咁大家就會多咗一個嘅互相體諒嘅一個環境啦。咁而家唔會啊嘛，佢覺得即係嚟到香港咧，就一大抽筷子，你咬我唔斷嘅，咁中意屙就屙啦。我去到外國嘅時候，我一碌筷子，我咬得我斷嘅，我就死人。 其實隨處便溺算唔算係咩嚟？即係。算唔算隨地掉垃圾呢？可唔可以罰佢錢呢？ 睇下佢點解釋啦，喺法庭上面，即係你話我隨處便溺係為咗施肥嘅。 你喺個馬路施乜嘢肥呢？或者喺個商場入面 馬路呢都可能有啲花花草草喺側邊， 唔 係佢 或者渠邊咁樣。咁但係嗱， 渠唔可以種棵樹嘅。 嗱，你諗下，你掉嚿垃圾，冇話掉煙頭，你掉嚿紙巾落地下，俾人見到佢捉你都可以罰你錢。 嗰啲係垃圾啊嘛，我而家係排放肥料啊嘛。我未問你攞翻錢啫嘛，你仲問你個罰錢，你真係離曬譜嘅真 係。啊，呢啲就係強國人嘅理論啦。如果你有呢個嘅， 有佢個特質啊。 係啦。 我真係都諗住喺灣仔屙翻篤㗎啦。 你記住嗌我想影相。 咁所以咧，你唔打破啲中國人覺得咧，一扎筷子就可以胡作非為嘅話咧，你冇得搞喎，係咪？即當然社會問題，我唔喺度講啦。即其實一樣嘢就係話中國，我成日都覺得中國係一定要即好可以發展一樣嘢，就係中國本土嗰個旅遊業嘅， 係 真係好需要噶。 但係個問題， 其實中國好多地方可以發展旅遊業，係多到不得了。 係，但係好多地方，但嗰啲地方都係太過細啊嘛。 唔緊要㗎。即系唔紧要噶，曼谷唔系一个好大嘅地方嚟嘅啫。 嗯， 即系当然比香港大好多啦。曼谷唔系一大好大嘅地方嚟嘅，中国大过泰国好多嘅，系嘛？其实佢可以做一样嘢，所以你如果你话全世界都抵制中国嘅话，第一这个世界经济会有另一种嘅平衡嘅方法，就系低消费同埋低碳绿色嘅消费，系真系可以做，真系可以嘅。你谂下你个消费里边，即系可能我而家年纪大咧，我都觉得就系话，我每日都谂，其实我唔需要咁多呢啲嘢嘅。我唔需要噶，我唔需要饮柠茶嘅，我唔需要饮盒装柠茶噶，我随时带住樽水都得噶，樽水喺屋企浸得噶，一个胶樽可以用一年嘅。 啊，只要你唔跌落地，你唔屙督屎啊，屙督尿咧，我都系继续用噶。吓、啊，咁而家全世界都系随住呢个咁嘅思维去谂，咁所以喺以中国嚟讲，第一样嘢就靠个人海战术。 嗯， 13亿人，每人俾1蚊我，我就发达噶啦。 嗯， 你再系咁样谂法唔掂噶。 嗯， 喺个消费市场里边，你系唔掂噶，你系继续做啲低档次嘅嘢出嚟，靠个人海策略嘅话，唔得噶。第二样嘢，你中国你唔搞个旅游业，亦都好嘥。第三样嘢就系话，你中国再系靠去卖自己啲田田地地嘅话咧，你必死啊！你过多几十年咧，你系死啊！我成日都讲个例子就喺印尼里边，喺以前荷兰啊掘印尼好多嘢嘅，因为啲官诶贪得好犀利， 系啊， 印尼贪得好犀利。咁嗰啲山曾经有间荷兰公司喺印尼买咗好大个山， 嗯， 好平买翻嚟，系平到你唔信嘅。中國亦都好多呢啲山嘅，俾人買咗啊，好平嘅，即係幾千蚊買咗成個山翻嚟啊！ 嗯， 啊，因為發展又發展唔到，又起樓又起唔到嘅。咁嗰陣時印尼個山係咩咧？租咗40年嘅，我唔記得20年、30年、40年咧，最早租咗俾荷蘭間公司。咁啊，睇落去冇乜嘢嘅個山， 嗯， 即係啲睇落去個山都仲喺度喎。但其實個山已經係俾班荷蘭嗰間荷蘭公司咧就轉穿咗，個山裏邊嘅全部拎走曬嘅啦，全部拎走曬。到收翻個山佢嘅時候，先至發現咗呢樣嘢。而家中國其實好多咁嘅，中國最妙嘅嘢就係話，我唔使隱藏，而係我話俾你聽，我掘散曬都得嘅。你睇蒙古就有個例子，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即係我成日都抱怨中國嗰個發展，我抱怨中國嗰個現況，其實好多嘅情況都係一樣嘢，就係個資源嘅運用嘅問題咯。咁所以呢個 JK， 我覺得問得好嘅問題，即係如果你係全世界抵制中國嘅話，個 loser 會係咩咧？我覺得冇一個係 loser。 嗯， 系啊， 可能系全世界都是一个 winner 嚟嘅。 你觉得系咁啊？ 我觉得系嘅，我觉得全世界都是一个 winner 嚟嘅。 你 其实你系冇必要去 label 咗一个世界工厂嘅东西咯。 嗯， 吓，工厂应该系 spread over 嘅。即当然我系好潜藏嘅一样嘢，就系我好反对全球一体化啦。 嗯， 即大家定位，哎，阿迪你系世界工厂， 嗯， 哦，阿 Jace 你系世界旅游中心， 嗯， 啊，全部去旅行咧就去晒你嗰度噶啦， 嗯， 全部做世界工厂嘅嘢咧就去晒阿迪嗰度嘅， 嗯， 啊，我就系世界金融中心，嗯，全部金融嘢都去晒嗰度，我系好反对呢样嘢嘅。 嗯。 我好鬼反對呢樣嘢嘅，呢啲係寡頭壟斷中嘅寡頭壟斷嚟嘅。啊，咁點解的你嗰度你唔可以做世界工廠之餘又做旅遊中心又做金融中心咧？其實你可以嘅。 嗯。 啊，咁但係因為嗰個世界工廠同埋資源開發中心，你賺太多錢。 嗯。 你甩唔到呢個包袱。 嗯。 錢就係其實包袱嚟啫嘛。 嗯。 有錢人就最多包袱嘅，中國咁樣而家好多包袱。个发展个经济里边有非常之多嘅包袱，佢一个都唔敢甩。 嗯， 你叫中国发展旅游业，我点发展旅游业啫？我动车都未起好晒，系咪啊？我内陆机都嚟咁气嘅。 系咯。 我点发展旅游业咧？ 嗯。 好啊，自驾游、穿州过省、行公路啦，我都未搞掂自己治安。 嗯。 就系啦。 系咪？你唔好落车咯。 嗯。 系咪？你可以揸架车周围行，但系千祈唔好落车。 唔好似 落车又会出事。 非洲睇狮子咁样。 系啦，非洲睇狮子一样嘅啫。 系啦，你落车就自己出事嘅啫。 系啦，不过嗰啲非洲啲狮子会去咬你，中国啲狮子会捅你嘅啫。个分别就一样嘢。啊，咁啊，所以即系其实中国嘅发展有好多矛盾。我近呢一两年啊，不停咁谂呢啲嘢，其实， 嗯， 不停谂，因为我太爱国啊。 睇得出， 系啦，我唔爱国，我唔会谂嘅， 嗯， 我咪掘咯， 嗯， 系咪卖地卖资源，买资源翻嚟上市抽水，喺中国里边揽啲资源出嚟，揽唔到嘅咪搵成本帮你做咯，揽， 嗯， 资源出嚟卖出去，喂，我唔谂得远嘅话，大家都可以做呢啲噶，系咪先？翻乡下嗰度收地，好多香港人都喺翻乡下收地噶， 系啊， 窃听风云三就好似拍呢啲嘢啦， 系咩？ 喺香港， 系咩？ 丁屋啊嘛， 哦， 好啊，即系我期待紧啊，唔，知道会拍成点啦吓，即系我期待紧呢啲咁嘅题材啦， 嗯。 其实即系同一个道理嘅啫嘛，喺，大陆里边好多人都去做，上个礼拜都讲咗啦，起条路，侧边起层楼啊，的你成家搬入去啦，咁样已经出现矛盾。咁但系呢啲都系一个正常嘅手法，唔正常嘅手法，我起条路侧边起楼啊，的你走啦，烂啦，啊，J 四唔肯走，我咪嚼你咯， 嗯， 成家掘你都得。咩啫？我成队公安有枪， 唔见咁啲人好似都唔好觉嘅， 又唔好觉眼嘅，系啦，容咗你都仲得。 你隔篱啲人又唔敢出声，又唔知， 系啦， 唔好觉。 即系呢啲系好多唔同嘅深层次嘅矛盾咯。 嗯， 吓，咁所以你话你要点样解决咧？我觉得系要牺牲。 犧牲是最好的解決的方法，我覺得這個地球是要做一些稍作一些的犧牲、 嗯、 犧牲的第一個我覺得是美 我希望是美國犧牲了先了美國滅了國先跟著中國繼續跟著滅國、嗯、再由萬物俱灰由頭來過、嗯啊、為什 麼呢不如整個地球毀滅了它、 哎、是啦因為下個禮拜我看看夠不夠時間因為我買了一本兩本書的預言是講地球末日的、 哦、 世界末日的咁之前話2012年瑪雅曆咧，咪話末日嘅、嗯、就冇末日到啦。咁、嗯、其實好似話嚟緊仲有個末日嘅， 好多個㗎。其實由以前一路到依家都好多個。 係啊，好多個嘅，希望是其中有一個係啦。咁即係喺個經濟發展裏面咧，喺中國嗰個嘅急速發展咧，其實你即大家即係我頭先講咗我自己嘅答案啦。其實各位聽眾都可以自己諗一諗，中國過去嗰十年係賺緊啲乜嘢錢？ 嗯 是賺緊啲乜嘢錢？就算你話賺緊十三億人嘅錢都好，而家中國裏面十三億人裏面係咪俾你賺得起呢啲錢？其實十三億人裏面起碼有十億人啊，起 at least 有十億人啊，你係賺唔起佢啲錢嘅，因為都仲係窮㗎。係 啊，同意。 仲係叫窮㗎， 同意。 你係賺唔起佢啲錢，但係冇辦法啦。個消費市場谷起咗上嚟嘅時候，你冇計㗎嘛。 嗯。 你冇計噶嘛？咁阿的，你到咗某一日，你都會覺得淨係紅色嘅 Adidas 有啲離譜啦、啊。你都可能會整件綠色嘅 Nike 啊，但係當然你應該唔會啦。 係 啊，咁、啊、但係你都會開始即係嗰個消費量係越嚟越龐大。 嗯、 但係個消費量越嚟越龐大，而家出現一個好大嘅缺口。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喺嗰個品牌嗰方面。個 branding 嗰方面，中國人實在太短視，佢唔識，佢唔會用幾十年嘅時間去建立一個 brand， 係， 從來都未見到。 嗯、 你中國你講緊出口嘅 brand， 你噏一個俾我，你噏一個喺外國人眼中中國嘅 brand， 而係你可以同譬如 Nike 啊、Coca-Cola 啊嗰啲咁樣去抗衡嘅。 我覺得呢個除咗佢本身嘅國家，即係個文化之外，係佢嗰個即係內地嗰個地方係唔容許你去建立另一個 brand， 因為佢哋唔愛國咯。 唔係，係因為最大個 brand 就已經喺政府度，唔可以再有另外一個 brand 出現。 呢、 這個其實我諗過呢個 point， 你可以咁講，你可以咁講， 係啊，即係你冇辦法係可以有第二個，因為當你有第二個嘅時候，你就會其他嘢都會衍生到出嚟。 啱啊，你呢個答案都幾好， 所以 有啲腦去諗下嘢。OK， 呢個答案啱嘅，呢個答案都係其中一個答案。 所以好麻煩嘅呢件事，但我只會咁講就係話，即係你回想翻就係由九十年代開始行，都行咗即係卅年啦，你見到。我哋都會知道有好多地方係確實係唔同咗個轉變、個變化喺個建設上係進步咗好多。咁三十年之後係時候要停一停，我覺得呢個停頓位唔係一個短時期嘅停頓位咯， 係啊，好長時間 犧牲啊，絕對呢 要講嘅 呢一刻唔係停頓位咯。 佢兩會嘅時候講好多轉型，阿張建峰問我有冇睇工作會報告，我冇睇到嘅，我都唔想睇。即係講嚟講去都嗰啲，完全冇幫助。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犧牲會好長嘅時間。 嗯。 啊，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中國人即係尤其是喺政界同埋個商界裏面，要開始遠視啊，要開始睇遠啲啦。即係曾經好多人都對即係小米好多期待，即係話你衝出國外啦，哇！小米盒子咁犀利，嘣衝出去，小米手機咁勁，嚼 Nokia 咯。 嗯。 咁但係你諗下，你拎住小米嘅 product。我日都拎啦，而家用緊小米機。你發覺你點？你喺度諗下，你佢點打咧？佢打咩咧？你打咩咧？你憑咩同人打咧？ 冇。 你呢一刻你用個 cost 嗰個 cost structure 裏邊，你打贏好多，打咗個市場翻嚟。萬一 iPhone 6出咗一啲新嘅嘢， 即刻玩完。 你即刻又要跟嘅咯。 係啊，即刻玩完啦， 即刻又要玩完嘅咯。 係啊。 你好簡單，你個喺中國嘅軟件界。中國的軟件咪講到而家，哇！又話要提振，又話要咩哔哩吧啦、哔哩吧，講好多年，講五六年。你中國做唔做一隻 Windows 出嚟咧 ？Operating system， 唔好話 Windows 啦，唔係又要翻版。 一定。 中國可唔可以做咗一隻 Operating system 出嚟咧？ 一定唔得。 直頭聽都未聽過。 係啊。 嗯。 做一隻 Operating system 出嚟，做到出嚟嘅，佢一定做到出嚟。就係好似 Windows 咁樣 ，Linux 咁樣咯。係 咯。嗯。 係嘛？你做唔做到出嚟咧？你聽都未聽過。你喺個 technology 裏面，淨係喺個 platform 裏面未搞掂，你點搞呢？係咪？你 Android， 你 iOS 出咗嚟之後 ，Android 好快走出嚟。 嗯。 你點解會有 Android 呢？ 嗯。 點解唔係中國嘅咧 ？Android 冇， 咪係咯，就係、是、咯， 冇辦法， 就係、是、咁樣， 冇辦法 嘅。你見到地當當日嘅時候，你見到 Windows 出嗰個手機版已經係死咗啦。 嗯， 嗰陣時仲未有 iOS 啦，即係仲未流行 iOS 啦，仲更加未有 Android 啦。中國睇住自己有咁大個嘅電即係手機市場，點解嗰陣時冇？冇人諗過，其實好長時間嗰度三四年嘅時間喺 Windows 落唔到手機，點解中國唔揾一樣嘢係落到手機嘅 platform 去打世界呢？我成日都諗呢樣嘢，我都不成日都諗呢啲咁嘅嘢。 嗯， 因為 成日諗啊，係 因為 我需要啲陽光，我覺得。 O、okay, K， 但係因我再補充你，因為嗰笪地方係唔容許有一次嘅失敗。亦都 有千千萬萬個失敗嘅，其實 亦都係個政府俾嘅壓力。 即係我冇答案，我只係想 raise， 即係今日我真係想 raise 一個問題，大家可以即係瞓唔著覺啊 ，JC 牌瞓唔著覺咁啊，睇 Facebook 係咯， 瞓唔著覺時候諗下，即係點解 咁咪仲更加瞓唔著覺？ 都唔會嘅，好易瞓。 諗下好易瞓。 諗下即係中國而家賺緊啲咩錢？ 嗯， 係賺緊啲咩錢？呢樣嘢最緊要。你賺到嘅錢，你要發覺佢嗰個嘅技術去到，唔係你去嗰個嘅程度去到邊度嘅咯。 嗯 啊！佢賺嘅錢係見得光嘅錢啦，還是係即係先使緊未來錢咧？你自己諗諗啦。 嗯，好啊。咁啊， 下個禮拜唔再抱怨啦。 時間就差唔多啦。 好， 咁就 完全偏離咗個正題啦。 唔緊要嘅，今日夠時都冇有講啊。 係講翻少少先，聽日就繼續冇一股定輸贏嘅。 係啦，係啦，係啦。 但下個禮拜就翻翻嚟㗎啦。 因為阿希少仲係好開心咁樣去陽光緊， 陽光與開 頭。哦，你可以，我哋下禮拜問佢啊。 好啊。 點解？点解唔去内地旅行？要假 系因为去度蜜月嘅， 唔系要假希腊 去内地旅行。你有冇系啦？阿的你有一个问题 系啦， 你有冇见过人去度蜜月去大陆嘅？ 系啦， 你识你做咗几十年人，你识好多朋友结过婚啦， 系啦， 离咗婚又再结婚啦， 系啦， 应该识好多人去过度蜜月噶， 系啊。 你有冇听过曾几何前听过或者系 propose 过一样嘢？有人话不如翻大陆度蜜月啦？ 系啦，冇你 系 冇听过个， 系冇嘅， 连 从来都冇嘅， 连内地人都会觉得嗯，我哋应该系出去出边度蜜月。 系啦，点解中国冇人去中国度蜜月咧？ 系啦， 就呢个又系好嘅一个议题。 可能嗰啲三日两日完噶咯，应该 嗰啲就是、你娶咗个国内嘅老婆啦，咁佢叫翻乡下啫，翻乡下摆摆酒都未叫度蜜月啦，系咪？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講個市嘅話，即係都係一樣嘢要講啦。即係而家坊間就唱五紅六絕絕七翻身咧，係唱得好犀利嘅。小心呢句嘢俾人夾啦。 O、okay. K、 啊。小心呢句嘢俾人夾啦。咁要夾到咁上下嘅時候，啲人就會話噶啦。 嗯。 其實五紅六絕七翻身未必係嘅。咁跟住又會俾人夾翻轉頭噶咯喎。 嗰一巴先夾。 跟住又話咧，其實都經都會係噶啦，今年即係跌翻落嚟啦，都會係嘅，跟住又夾翻上去噶啦。系啊， 我仍然 个市同个港女一样嘅兜巴扯埋佢嘅。 唔系，我仍然好坚持嘅系，我好想佢攣翻上二三四、二三五。 系啦，个市似港女，而个市嘅 behavior 咧，就好似曼联咁样嘅，又好似杰斯咁样。 嗯， 即系啲杰斯啲赢咗场波嘅啫嘛。 嗯， 系嘛？佢都未面对到个现实，就系、是、下年佢仍然有降班嘅威胁，就话自己下年会变成一个争标分子。 嗯， 你面对现实啦。港股你面对现实啦，你处于一个港女嘅年代㗎啦，港股你唔好諗住做增标分子啦、 嗯、 你降班㗎啦就嚟你降班边缘啦，港股 A 股阿杰斯照下块镜啦，曼联 好咁差唔多啦， 係咁啦， 好啦，拜拜。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